那爱情到底是什么，让我一片模糊在心头，在我心头。多少年以后又无人说，爱情这东西不会长久，也许它其实很美丽，也许过了今夜不再有我。 对我抱歉，也总觉得对我亏欠。 么原点。谁在你的身边，就对谁好一点。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，期待与成了永远，就不必要说再见。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输给了永远。

笑颜，在纷纷扰扰话题中渐渐沉默，渐渐改变。我也踹来踹去，说不停，不知道何时能平息。 流言转来转去，请相信我，大心传真入我心。 流言飘来散去，会随着每一天淡去无痕迹。 但愿你相信，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。 是否还记得童年阳光里那一朵蝴蝶花，它在你头上美丽的盛开，洋溢着天真无暇。慢慢的长大，曾有的心情不知不觉变化，执手的初恋，永恒的誓言，经不起风吹雨打。是蝴蝶已飞走，是否还记着它？如今的山边，美丽的画面，谁都得学会长大。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，将来纷乱复杂。想忘记过去，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。谁能够保证心不变？青春还散落，别哭着，别哭着，哭哭过去，没有不留的谎言。谁学会不轻易流泪，笑看着沧海桑田。别叹息，别叹息，不留下没有不老的红颜。

痴心就是一样独立，哦，白糖白的爱情不会是难题。恋爱白糖糕，其实在意你的心，跨越101，那是理想标的。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，我的心 love 恋爱白粉包，其实知道你的心，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自己。有一点爱你，痛苦独自的开心，整个世界 love

却此时不难求，但愿人成就，千里共婵娟。 时候想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，

只有回到朝阳海边，还是会令你想念，想念你有点迷，没有人能想你，